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我们知道啊，跑步是一项很好的锻炼形式，同学们一般跑个200米、500米应该问题不大，体力好的同学呢能跑个1000米。但如果有人说他准备从地球的南极跑到北极，你们相信吗？那么带着疑问，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那么揭晓一下答案，48岁的中国极限长跑运动员白斌将从南极跑到北极，他跑的时间呢大概在300天左右，他将完成24000公里的这么一个距离的长跑哈，24000公里哈，非常非常长的这么一个距离。看看他的背景啊，他是一个贵州人，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呀，他有17年的极限跑的经验，这一挑战呢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所以呢，我们看看，的确有人想做一个非常大胆的一个挑战。那么看看英文如何来翻译上面的这句话 Chinese Ultra Runner， 这里面极限运动员啊，这个跑步的人叫 Runner， 这个词大家都会哈，但前面有个极限呢，就是达到顶级的，叫 Ultra ULTRAUltra Runner， 白冰 48 years old 啊，48岁。 Will run from， 看看南极北极英文怎么说，这个极啊英文叫做 Pole， P-O-L-E P-O-L-E， 那么南极呢叫 South Pole， South Pole， 北极呢 North Pole， North Pole。 然后看看它的这个距离达到了多少呢， It coveredA distance， 那么大家记一下这个词组 cover a distance， cover 覆盖 C-O-V-E-R 后面加一个 distance 一个距离， cover a distance of 大概是24000公里。那么24000我们学过英文没有万的这个单位，我们用千来替换，那么20000呢就是20000，24000呢就24000，就是 24000 kilometers， 24,000 kilometers in around 300 days 啊，300天内跑完这么24000公里。白冰 a native of 贵州 province， native 这里面表示说他是当地的一个人哈，当地土生土长的贵州人。 A native of 贵州 province told a press conference that he has 17 years experience， 17年的经验 of ultra running 哈，就极限跑的经验。 And this challenge， 这里面提到了挑战哈， This challenge is the most important one in his life。 那么挑战这个词给大家再拼一下， C-H-A-L-L-E-N-G-E C-H-A-L-L-E-N-G-E 是一个挑战，极限的一个挑战。所以说这个人非常非常的勇敢哈，同时呢也需要一个体力的一个准备哈，不可能说你想跑就可以跑，一定有充足的一个训练和呢合理的一个安排。好，那么看看他的计划呢，根据计划呢，白冰将于呢2月25日哈离开北京，到中国南极的长城站。他将于3月2日呢开始24000公里的这个长跑，同时看看穿越的国家达到了13个国家65个城市。那么这些国家包括了智利、阿根廷、哥伦比亚、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墨西哥、美国和加拿大等哈，因为我们不可能说太全哈，因为时间有限。那么大家看一看他整个的一个安排呢， According to the plan， Bai will leave Beijing on February 25th， 离开北京哈 2月25号 For China 长城 Station 哈，这长城或者 Great Wall Station 都行 In the Antarctica， 这里面看一下南极 Antarctica，我们拼一下南极这个词 A-N-T-A-R-C-T-I-C-A Antarctica。 He will start running on March the 2nd 3月2号开始他的这个24000公里的这个赛跑。 Start running Crossing 表示说穿越 Crossing 65 cities of 13 countries。 那么看看这些国家的名字，同学们能不能给他说出来。首先第一个是智利哈，智利叫 Chile Chile C-H-I-L-E 和 Chile。 第二个是阿根廷 Argentina Argentina A-R-G-E-N-T-I-N-A Argentina and Colombia Colombia 哥伦比亚 Panama 巴拿马 Costa Rica 我们叫做什么呢，哥斯达黎加 Costa Rica Mexico 墨西哥 and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哈，这些国家。在2011年呢，白冰呢在150天内跑了10000多公里，跨越了6个国家和地区，他每天训练70到80公里，同时呢他有信心能够呢成功，他同时希望啊更多的人喜欢这项运动。好，那么看看这段英文如何来翻译。 By who won a string of ultra run competitions， 他赢得了一大串的哈，我们说这个胜利吧哈， a string of run competition， 这里面用一个词 a string S-T-R-I-N-G 表示说一根绳，那么如果表示一个数量的话呢，表示说一系列的哈，一大堆的 a string of ultra run competition made history in the year 2011， 在2011年创造了历史 made history when he ran more than 10,000 kilometers 10000公里 across 6 countries and a region in 150 days 150天跑了10000公里，所以呢他算了一下呢，在300天内呢他可以完成24000公里哈，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题了，他要考验一个人的体力意志哈，很多的因素在里面了。 I run 70-80 kilometers in daily training 哈，每天 daily training 每天要跑70到80公里 and I am confident， 这里面提到了一个词，非常有自信的做某件事情confident， 我们拼一下这个单词 C-O-N-F-I-D-E-N-T， 前面用这个系动词 be confident of something， 表示一个人对某件事情的一个成功非常有自信，后面因为受到介词 of 的影响用的是 making it this time。 那么这个简单的 making make M-A-K 这里面不要翻译成做某件事情或者做出某件事情，它表示说成功的完成某件事情，往往呢在鼓励一个人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 make 这个词，比如说期末考试呢父母会鼓励你说 You can make it， 你一定能成功的，那么如果同学们考试考了一个好的成绩的话呢，就可以说 I finally made it 啊，我终于呢考试及格了，或者说如果大家想参加学校的一个说足球队啊，或者说唱歌比赛啊等等，终于哈被选中了，也可以说 I finally made it， 所以这个词 make some， 它不要简单的翻译成呢我做出了某件事情，而是我成功的啊实现了某一个目标，用这个词 make。 Also he said I hope more people will love this sport， 更多的人喜欢这项运动。他还透露啊，通过这次极限跑，科学家将得到有关运动学和心理学的科研报告，并为研究人体的耐力的科学打下一个基础，所以呢他不是一个人在跑，有很多的科学家对他进行支持，同时呢对他的身体进行非常科学的监控。 He also said that the reports of kinetics 表示运动学 kinetic 这个词有一定难度哈，我们简单拼一下，因为以后呢同学再过几年学也可以哈， K-I-N-E-T-I-C-S kinetics， 然后呢是这个心理学 psychology P-S-Y-C-H-O-L-O-G-Y psychology 哈，这两个词大家不要着急，如果现在学不会的话呢放到以后再学。 will be made 将会做出一个 report based on his running 啊，根据他的这个跑步哈， based on his running to provide data 提供一个数据 for the research in running and the human being's endurance 人类的一个耐力啊，这个是忍耐 endurance E-N-D-U-R-A-N-C。 那么这次啊 Peter 老师希望大家能够记下来一个人的耐力哈，一个人忍耐力叫 endurance 啊。那么接下来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China Ultra Runner 白冰 48 will run from the South Pole to North Pole, covering a distance of about 24,000 kilometers in around 300 days.By a native Guizhou province, told a press conference that he has 17 years experience of ultra running, and this challenge is the most important one in his life. According to the plan, Bai will leave Beijing on February 25th for China's Changcheng Station in Antarctica. He will start running on March the 2nd, crossing 65 cities of 13 countries, Chile, Argentina, Colombia,Panama, Costa Rica, Mexico,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Bai, who won a string of ultra-run competitions, made history in 2011 when he ran more than 10,000 kilometers across six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150 days. I ran 70, 80 kilometers in daily training, and I am confident of making it this time. He said, I hope more people will love this sport. He also said that reports of kinetics and psychology will be made based on his running to provide data for the research in running in human beings' endurance.好，那么接下来就是今天的第二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那么今天我们请来的同学呢，一位是北外附小的汪月倩同学，另外一位是朝阳实验小学罗马分校的郑开心同学。 口语训练营。 那么首先我们将听到的是汪月倩同学。 我是汪月倩，来自北外附校，初二年级，每逢春节，各个地域的传统文化和风俗渐渐展现在人们的眼前，比如老北京大名鼎鼎的兔爷儿，是老北京民间的传统玩具，最早源于明末的祭月泥偶，制作也日逐精致，有的扮成武将，头戴盔甲，身披战袍，也有被插纸旗或纸伞或坐或立的，坐则有麒麟、虎豹等等，还有吹糖人儿，更是众所周知。在春节前后，小贩们肩挑挑子走街串巷，挑子一头是一个带架的长方柜，柜子下面有一个半圆形开口木圆笼，里面有一个小炭炉，炉上的一个大勺里放满了用麦芽糖融化成的糖稀。一边表演吹糖人儿，一边卖出五花八门的糖人。在民俗新年中，初一到初四是新年的狂欢日子，到了初五才恢复了平常的生活。初五也叫破五，这天的习俗活动是送穷，而对商家来说，初五这天商家开业，正月的活动一直到了十五才渐渐平静。汉族、满族和朝鲜族过春节的风俗习惯差不多，全家团圆，人们吃年糕、水饺以及各种丰富的饭菜，张灯结彩，燃放鞭炮，并互相祝福。人们为了庆祝春节这个全家团圆的日子，增添节日气氛，除了放鞭炮、挂彩灯、吃水饺，还有的人表演舞狮、耍龙，也有踩高跷的、跑旱船的。在有些地区，人们则沿袭过去祭祖敬神活动，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平安丰收。在春节时，人们会穿红色的衣服，贴红纸春联，贴福字，送红包，剪窗花，挂中国结等等，红色元素充满了大街小巷，无处不在，让人感到一股热闹的气氛，意味着来年红红火火，它自里向外的散发着一股传统中国韵味。有的地方喜欢把福字倒着贴，福字倒着就意味着福到家了。在家的大门口，人们也总不会忘记贴上一对门神，让他们看守大门。各个民族的风俗和文化都各不相同，但表达对新的一年的希望和祝福都是相同的。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呢是郑开心同学的毛猴。 大家好，我叫郑开心，来自朝阳实验小学罗马分校三年级。今天我来给大家介绍毛猴。毛猴是老北京的传统手工艺品， 猴子作为自然界的小精灵，它的机敏活泼，透着一种天然情趣。这里讲的可不是自然界的猴子，而是老北京特有的一种传统艺术品。毛猴艺术将猴子的天然情趣和艺术家的创作完美结合，造就了一种绝妙的艺术境界。相传道光年间，在北京宣武门外罗马市大街，有一家名为南晋仁堂的药铺。某日，店中一配药的小伙计因没伺候好账房先生而挨了一顿臭骂。小伙计怕丢饭碗，只好忍气吞声。到了晚上，他在烦闷中无聊地摆弄着药材时，偶然发现蝉蜕具有些形象特点，不由心中一动，并决定用中药才塑造一个账房先生。他选取信宜做躯干，又分别截取蝉蜕的鼻子做脑袋，前腿做下肢，后腿做上肢，用白剂一沾，一个人不人猴不猴的形象便出现了。拿给师兄们一看，也都说极像尖嘴猴腮的账房先生。小伙计觉得很高兴，算是出了一口气。就这样，在无意间世上第一个毛猴诞生了，流传到社会后又被有心人加以为善，逐渐形成一种深受人们喜爱的手工艺品。做毛猴主要用到四味中药：蝉蜕做头和四肢，辛夷做身子，白漆做粘合剂，木通做道具。这些东西虽小却不容易找，一般都要中药店去专门预定。家长买猴料给小孩捏猴玩，渐渐成了逢年过节的一个传统。谢谢大家，我的故事讲完了。 非常感谢以上两位同学给我们带来的分享。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你对朗诵、配音、演讲有一定才艺的话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把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大家就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你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色未来星，或者呢北京外语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接下来的内容是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 Jason 老师给大家讲的故事的题目是 Big Egg， 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Big Egg. 那今天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一个大个儿的蛋，这样一个小故事。What kind of the egg? Is it a dog's egg or pig's egg?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Let's find it out together. 那这是哪一种蛋呢？是狗妈妈的蛋吗？还是猪妈妈的蛋？你想知道吗？那让我们一起来找答案吧。Are you ready? One, two, thre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Big Egg. 那今天这次老师要给大家讲的是很大很大的蛋。Hen has some eggs. 你快看呢，母鸡妈妈有一些鸡蛋。One is big, the rest are small. 有一个个头很大，而其他的呢，都很小。Is it the ugly duckling?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丑小鸭吗？ This is not my egg, says Hen.鸡妈妈说啊，这可不是我的蛋。这要是谁丢了，妈妈一定会很着急，所以我要去帮忙找一找。Is it a cat egg? No, says cat. 猫妈妈，这是你的蛋吗？不， 猫妈妈说不是。Is it a dog egg? No, says dog. 狗妈妈，这是你的蛋吗？狗妈妈说不，这不是。Is it a pig egg? No, says pig. 那鸡妈妈问，猪妈妈，这是你的蛋吗？猪妈妈说不是，不是我的。Is it a cow egg? No, says cow. 那鸡妈妈问，牛妈妈，这是你的蛋吗？不，这不是我的蛋。Is it a goat egg? No, says goat. 羊妈妈，这是你的蛋吗？不，不是我的。Is it a fox egg? Yes, says fox. 狐狸妈妈，这是你的蛋吗？你快看呢，狐狸妈妈说，是的，是我的蛋。它要干嘛？Is it a fox egg? 这是狐狸的蛋吗？I don't think so. 我可不这样认为。I don't believe that the fox can lay eggs. 我可不相信狐狸竟然会下蛋。The small eggs crack. Peep, peep. Say the small chicks. 然后小小的蛋破壳了。里面发出了这个这这这这这这。小鸡们发出了各种各样的叫声，他们很害怕。天哪 ，dangerous， 好危险。The big egg cracks， squawk， said the big chick。然后很大很大个的那颗蛋也破壳了。然后很大的那只小鸡，它破壳之后就向狐狸们大喊着：“squawk！”狐狸们都害怕了，他们不敢再吃了。Run！says hen. 快跑，母鸡妈妈喊着，快跑回家去。Hen has some chicks. 现在鸡妈妈终于有了自己的小鸡们。可是那大个的呢？One is big, the rest are small. 一个很大，而其他的呢，很小。那鸡妈妈会不会不喜欢这只大个的小鸡呢？Hen loves them all. 鸡妈妈爱他们所有的人。Wow,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今天这次老师给大家讲了鸡妈妈和鸡宝宝们的惊险故事。鸡妈妈在鸡窝里发现了一个个头超级大的蛋，这会是谁的蛋呢？会是猫妈妈的吗？不是。会是狗妈妈的吗？也不是。还是猪妈妈的？嗨，都不是。坏蛋狐狸说是他的，结果他的诡计还是让大家给识破了。所以呀，同学们小朋友们在外面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另外呢，这个故事里面那个大个的蛋会是谁呢？ Maybe it is a little swan. 也许是一只小天鹅吧。那么我们读过了那么多的童话故事，其实每一个故事的结尾都是可以改编的。比如说丑小鸭吧，你看鸡妈妈就很喜欢这只丑小鸭小天鹅呢，对吗？那请大家不妨试一试，能不能改编一个经典的童话小故事呢？ OK, thank you. Please read the story again and answer these questions. 现在请大家再读一遍这个故事，然后回答如下的问题。 Question number one, what kind of egg can it be? 那这会是哪一种蛋呢？Question number two, do you think fox can lay eggs? 你想一想，狐狸会下蛋吗？ 我不这样认为。Question number three, what are the foxes planning to do with those eggs? 狐狸们打算对这些鸡蛋做什么呢？ Question number four, who saved them at last? 那在故事的最后，是谁把鸡妈妈的一家救下来了呢？ 请再读一遍这个故事，然后回答这次老师所提的问题吧，好吗？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istening.